车都没法过耶，交通警察急忙来疏散门。 让开，干什么？这是交通都堵塞了，看见没有？ 没看见，没看见，卖羊肉串 的啊！可惜，羊肉串的名声是越传越远耶，苦儿班的徒弟成百上千，江南塞北他们是全走遍耶，到处都有新疆的羊肉串。